骂走，就算对他够客气的了。 就是， 如果骂他一顿，甚至揍他一顿，就能造出原子弹，那我现在就带着你们把他打个落花流水。 那怎么办？ 中央说了，靠别人靠不住，也靠不起，看来只有靠我们自己研制原子弹。 自己？ 是啊，同志们，形势逼人啊。美帝国主义的野心昭然若揭，他就是梦想称霸世界。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东方崛起，不听他的摆布，这自然就成了他一块心病了。这不，有二飞机三天两头的到我们头上转悠，金门岛上对着大陆架起了可以发射核炮弹的榴弹炮，恨不得发射他个三枚五枚的。核威胁的大棒子就在咱们眼前挥舞啊！咱们不尽快地搞出原子弹，就甭想过上安生日子。苏联专家撤走了，全看我们的了。中央定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代号为596。 五九六 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1959年6月，苏联撕毁协议的日子。 是这样。 同志们，把这个日子刻在心里吧。596理论设计就全看我们的了。同志们，今天咱们就面对着这圆明园的石柱立下誓言吧。为了血洗历史上的国耻，为了祖国的强大，民族的尊严，我们理论部一定要在2年之内突破596理论设计。干！走，欢送这个彼得洛夫去。 哎， 怎么 还去欢送？ 还欢送他呀？ 咱们要面带自信的微笑，把刚才的誓言告诉他，还要郑重的敬他一杯酒。 向他敬酒， 敬酒。 咱们的祝酒词是：彼得洛夫阁下，感谢您像中子轰进原子核一样，激发了我们巨大的斗志和能量。 好词啊！ 写的妙， 这词写的好。 走， 太棒！走。 苏联专家撤走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3年自然灾害。在这场全国性大饥馑中，在那些勒紧腰带奋力攻关的科学家们身上，闪烁的是民族希望之光。 哇，可算是完了。老何 啊， 我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您审查吧。 慢些，放这吧，别搁乱了啊。 哇，苗壮，你怎么样？ 哎呀，乌拉，我也完活了。 啊，太好了。 老何， 嗯， 给你。 哎，苗壮，你的这得放这儿。 哎呦，都10点了。 啊，准确的说是22点了。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也没让你们休息，还加班加点到这么晚。 没事，老何。 啊， 用劳动来庆祝劳动节更有意义。科学家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 老这么着我可受不了。等到咱们把这一仗打下来，我第一件事是足足睡上他7天7夜。 行了，赶快收拾回去睡觉去吧。快去吧。 老何，你也别干了，你都半个月没回家了。 就是啊， 一会儿你们家洋洋又找上门来了。 没辙呀，今天我必须把这些数据审查完，明天去中科院上级运算。人家那台刚刚研制出来的104计算机啊，一个星期才让咱们使一天。 哎呀，太少了。 你说咱们这可是搞尖端研究的吧？啊，你看看咱们这设备，除了这古老的算盘之外，最先进的就是这台德国手摇计算机。 嗯， 运算速度慢不说吧，摇上一天，这胳膊都给累折了。 没错。现在如果咱们有一台中科院的104计算机，那多带劲儿，每秒运算1万次呢。 现在我最想要的不是高级计算机。 你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 每顿饭能吃两个全玉米面的窝头啊，晚饭你看就俩菜窝头一碗干菜汤，连一个小时都顶不了。 一会儿啊，你躺被窝里去梦那全玉米面的窝头吧。来来来，撑开麻袋，咱们把这些蒜稿装进去。 哼，哎呦，又是一麻袋，整整八个月都算了八次了，蒜稿装了几十麻袋，哼，工程浩大呀。 好了，收拾好了，咱们走吧。 哎，等一等，等一等， 啊， 苗庄麦仙，你们俩过来。 怎么了？ 你看看，你们俩的数对不上啊。 不会吧？ 咦，怎么回事？ 嗨，咱俩的计算方法不一样，结果有误差那是允许的。 哎，可是这个误差已经超出了允许的范围啊，肯定是在运算过程中出错了。 哦， 你们两个不要走了，查错吧。 好吧。 啊，还干呢，老何，我顶不住了，又饿又累，眼发黑。真的，老何，我告诉你，我看数字都是双的。 大小伙子，别说的那么邪乎。哎，我想起来了，我这抽屉里好像还有点东西呢。来，我看。嗯。哎，瓜子儿，嘿，有五六十个呢，虽然不多呀，也能补充点能量。行了，都给你吧。 老何，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即便是这次运算完全错了，还有前七次垫底儿也是万无一失的呀，何必为查这点毛病再把这几麻袋算稿都滤一遍呢？ 哎呀，你不是不知道，这是高温高压下物质状态的数据，这是五九六理论设计最基础最关键的一个数据啊。万无一失不成，必须百万千万万万无一失啊。是，咱们是算了八次了，算一次就得一个多月，够苦的。可是每次算出来的结果都和苏联专家当时说的数据不符，所以咱们才算了八次。第八次不行，再算第九次、第十次，非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不可。行了，快干吧。 我已经超临界了，今天说什么也不干了。 老何，哎呀，老何， 啊， 都这么晚了还干呢？我看你们这灯还亮着，我们俩就过来了。 对呀，你们都累坏了吧？哎，活还差多少？我们替替班，你们赶快回去歇歇。 行，大家伙来的正好，帮助一块查查。哎，苗壮啊， 怎么了？ 你就回去休息吧。啊， 哼，回去就回去，公民有休息的权利。 咦，怎么了？ 怎么了？ 他这是太累了，就是这脾气。哎，咱们快开始吧，好吧？ 哎，好， 来来来。 啊，哎呦，怎么了 ？出去看看去。 走。 苗壮，是你？ 你干嘛摔花盆啊？ 就是啊。 哼，我赔。 苗壮，你怎么没回去？ 哼，我真是傻呀！我当初我大学毕业，我舅舅让我去他那里，我愣是没去。我舅舅是何许人呢？香港大学的教务长。我当时要去他那儿深造、任教，都由我挑。 苗壮，哎呀， 可是我没去。如果当初听我舅舅的话，今天也不至于挨饿。 苗壮，你这叫什么话？挨饿事小，报国事大呀。 苗壮，你忘了咱们在圆明园宣的事了？这些你都忘 了？好 了 好了好了，大家别这么说，他是太累太饿，情绪也不稳定。 宣誓我没忘，当初我也是为了报效祖国，不伺候英国人才没去香港的。可是我这肚子不争气呀，都怨我爹妈把我生成了个大肚汉，吃饭我一个顶俩，挨饿我的痛苦程度也是一个顶俩呀。我感谢大伙儿，你半个窝头我一碗粥的都没少给我吃，可是你们自己也在挨饿呀。 说这些干嘛？ 我实在受不了了。老何，现在我舅舅还让我去呢，我不是党员也不是英雄，就想找个能吃饱饭的地方。何主任，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您就放我走吧。 苗壮， 哎，也真难为你了。 好吧，我同意你走。 老何，你怎么 这个时候？ 不不，他离开这儿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吃饱肚子，这是普通人最起码的要求，这不过分呢、啊。你们还有谁能找到吃饱饭的地方？想走，我都不拦着。可是我要再说两句，只有国家富了才不饿肚子，只有国家强了才不受欺负。好了，咱们赶紧改错吧，走。 嗯，好， 走走走，进去吧。 把我的算稿都给我。 苗壮，你回去歇着吧。 我也再说两句，我苗壮是走定了，但是等原子弹响了再走。 找到了 啊！找到了， 找到了， 在哪儿呢？ 在哪 儿啊？我看看， 什么问题？ 就这一步错了。 嗨，怎么把五看成八了？ 一天到晚老盯着数字，看花眼了呗？ 可不嘛，他饭量大，饿得神经恍惚了。 哎，快让老何看看。 对对对， 哎对，哎，老何呢？哎，老何去哪儿了？ 嘿，天亮了，大家干个通宵啊！来来来，我找了点吃的啊， 老何 吃的， 错误查出来了， 真的，来来，我看看。太好了，这样一点不耽误今天去侦科院上机。哎，来，我来犒劳犒劳你们啊。哎，看，这是俩菜窝头。是碳水化合物，每人半拉。哎，这半瓶酱油呢，是蛋白质加氯化钠和维生素 C， 用开水冲汤，每人半碗。 行， 好东西。 这还有点瓜子儿，哎，这可是脂肪啊，每个人12颗啊。 你在哪儿呢？ 哎，咱们这一餐营养配置的很全嘛。 谢谢。 哎，苗壮，来来来，苗壮，你这个大肚汉呢，我给你这份比他们还多呢。嗯。 他睡着了，让他睡吧。你们看，他的手心全是血泡，咬计算机咬的。 苗壮，真苦了你了。各位，苦了大家了。 不知为什么，何元清他们搞了8次计算，结果都与苏联专家说过的数据相差甚远，究竟错在哪里？千思万想，不得其解。这个疑团折磨得何元清一般人心力交瘁。 我站在城楼观山那景，耳听得成。 哎呦， 哎，元清 啊， 今天不是周末，你怎么回来了？ 蛤蟆蹦三蹦还得缓口气呢，我今天给我自己放了半天假，哎，放松放松。 哎呀，哎哎哎，你怎么喝酒了？ 哎，就 在哪儿喝的？ 回来的路上啊。哎，就那个向阳食堂。 向阳食堂有酒？ 哪有，这酒是我自制的，根院卫生室要了200cc 酒精，75度，再兑水50cc， 正好60度，250cc 自制老白干，我全都给干了 啊， 喝得痛快啊。 元清， 我这是为华业大哥庆贺啊。 哦，哎，华业大哥又来信了。 哪能啊，我一进研究院就把这根线给掐断了，他根本没法来信了。 那你是怎么得到他消息的？ 啊，你看，哎，从这本美国科技杂志上看到的，你看，那哦，就这篇。 著名物理学家华业博士有望获得诺贝尔奖。 嗯， 哎呦，太好了，应该祝贺，应该喝酒。哎，元庆， 嗯， 今天你们祝贺华业大哥，什么时候祝贺你呀？ 嗨，我都说了，你别提我。 哦，我明白了，你呀，准是遇到坎儿了。 唉， 又见华业大哥要得诺贝尔奖，你着急对不对？ 我说你不能不问我的工作吗？这是纪律啊。 好好好，我不问。哎哎，把你这身都脱下来我给你洗洗，我正要洗衣服呢。 啊， 半个月不回家，你看你脏都不像样子了。给，把这个换上。 行。哎，陆琪， 嗯， 家里没什么事儿吧？ 啊，没事儿，挺好的。 哎，这妈和洋洋哪儿去了？ 妈让二姨给接走了，说是去住两天。洋洋上学了。 洋洋都上学了？ 哼，你这个当爹的什么都不知道。就在南街小学上，哎，也该放学了。 哎，你怎么没上班？ 下午没什么事儿，我提前回来洗洗衣服。 妈妈，我回来了。 哎，洋洋回来了。 把我藏起来。 妈妈。 洋洋。 爸爸，爸爸。 哎呀，我看看，嘿。我儿子都是小学生了啊，不简单呢。 爸爸，我可想你了。 爸爸也想你呀、啊，来，让我好好亲亲。哎，得了，今天呢，爸爸什么都不干了，就是跟洋洋玩。 嗯， 洋洋，你说咱们玩什么？ 嗯，玩打仗，我当好人，爸爸呢当坏蛋。 好，把咱们的枪带上。走，咱们到院子里去玩痛快。 走。 预备，开始。 走走走 瞧瞧，这家两个男孩子， 我扔手榴弹了啊！哎， 哎呀，哎，爸爸被我打死了，爸爸被我打死了！ 哎呀，哎呦，这小洋洋， 嗯， 哎，洋洋， 啊， 高兴吧？ 高兴，爸爸回来真好。 怎么好？ 嗯，爸爸不在家，我就不能玩了。爸爸回来呢，就可以跟我玩打仗了。 你可以找小朋友玩吗？ 不行，我要帮妈妈洗菜、刷碗、扫地呀。 好，咱们小洋洋懂事儿。 妈妈太累了、 嗯， 要上班，要给我做饭， 嗯， 还要给奶奶送饭呢。 给奶奶送饭？ 嗯。 哎，你奶奶不是去你姨奶奶那儿去了吗？ 哪儿呀？奶奶犯病住院了。 哦，那你妈妈可真是忙不过来了。 妈妈说到中学上班就忙得过来了。 这还，你妈妈在大学，不是在中学上班。瞎话、 不对， 嗯， 妈妈已经调到中学了。 你妈妈调中学了？这不会。 没错，从上星期开始，妈妈调到十二中了。 啊。陆琪， 嗯， 你为什么要调到十二中啊？ 这儿近，出门就到，来回少骑一个小时的车呢。这儿也轻省，一个星期四节初中的历史课，对于我来说小菜一碟。省下时间精力，我可以照顾家。 陆琪，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支持我，可是我可能成功不了，一事无成啊！不值得你为了支持我把自己专业都牺牲掉了。 元清啊，听我说，干我原来的专业，成为历史学家，当然是一种光辉的人生。可是，眼前的实际情况不允许呀。那我就当好妻子、母亲、儿媳妇，这也是一种成功的人生吧。既然服从家庭的需要，把专业放弃了，那就连同功利心一同放弃了。我支持你就是支持你，不求获得什么，也就不存在值不值得的问题了。真的，我现在心里真的很轻松，一点都不累。燕青，如果说我改行了，那成了你的心理包袱，那才真的不值了呢。 可，陆琪，这是怎么回事呢？你这些话怎么让我又明白又糊涂啊？哎呦， 这些日子我这脑子笨，真的不好使了。 不，你那研究原子核的大脑是最杰出的，会把这个问题想通想透的，我相信。 爸爸还玩吗？ 嘘，你爸爸在思考问题。 陆琪，我这趟家回得真值。 怎么？ 你让我的心平静了。仔细想想啊，自从我改行，虽然放弃了原来的专业，可是一直没有放弃功利心，所以我焦虑啊。 我就说你的大脑是杰出的。 现在明白了，我看见妈见好，你就多操点心，真的让你受累了。 哎，别说这话， 你得注意身体啊。 放心吧，我没事儿。哎 啊， 这粮票你拿着。哎， 我不拿，家里也不富裕。 我到十二中每天来回少骑一个小时的车，至少能省两个窝头呢，这就把粮票给省出来了。拿着拿着呀， 陆琪。 别抱，哎呀，吃在大街上，你看看。 再见啊。 嗯， 再见。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共和国赤子》，剧中人物何元清由吴俊全演播，陆琪由张秋芳演播，苗壮由张涵予演播，吕院长由高慧斌演播，李琴由潘军演播，丁丽丽由王丽华演播，洋洋由郑哲小朋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潘淑兰、杨海燕、孙月斌和朱少鹏小朋友。解说雅坤，监制李亚莲、宋长江。本剧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共绵阳市委宣传部、绵阳市广播电视中心联合制作。 广播剧播送完了，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 北京体育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雪车队的史浩，我来自北京。在所有项目当中，我觉得雪车的观赏性可以排到前几名，因为它有很快的速度感和视觉冲击感，还有在启动推车方面都有触动人内心激动心的这么一刻吧。希望中国雪车队越来越好，有更多更好的运动员参与进来，壮大中国雪车队。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 想要天地共舞，一曲浪漫，热情笑脸迎着呼唤志愿，重逢长城内外，大好河山，燃烧的雪花点亮我的眼前，穿越时空共赴军营之巅，化形身影跨过燕山之巅，让那自豪绽放于风光无限。纯洁的冰雪，将心每个冬吻去飞越，银色的世界，心没有边界，迎着风拥抱最美的感觉，激情相约，纯洁的冰雪，任爱最深覆盖每一切，冬奥的世界，梦没有边界，让我们用心把精彩书写。

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2天。